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2集，新年庆典之厨房大作战三。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略得意。公孙伸手去抓那条大鲫鱼，刚抓出来，突然手一滑，那条大鲫鱼还挺有劲儿的，尾巴一甩，公孙没捏住，鱼就飞了出去。这么巧，公孙和赵普眼前的案板后边就是开着的窗户，那条鱼顺着窗户飞了出去，众人就听到扑通一声。公孙和赵普扒着窗户往外一看，就见下边是冻了一层冰的池塘，那鱼落到冰面上之后砸了个洞，这会儿游进池塘里去了。 糟了！ 公孙一蹦，一旁展昭慢悠悠开口： 哎呀，这没有鲫鱼就不是鲫鱼汤了呀。 嗯，凿个洞说不定能钓上来。 众人都坏笑，公孙和赵普赶紧拿着网兜出去捕鱼去了。小四子和萧良在一旁边揉糯米粉边摇头。小四子摸了一把腮帮子，留下一个粉白色的小手印在脸上。小四子看到小梁子一个一个的搓丸子，就戳戳他： 小梁子，这种丸子都是搓一长条，然后拿刀切成一粒一粒，再用个油粉的笸箩晃一晃，就晃成小圆球了。 小四子甜甜的笑。外头就听到赵普拿蜻蜓猴砍冰面的声音，众人都好奇地扒着窗户张望，公孙和赵普正手忙脚乱捕鱼呢。没一会儿，就见赵普用网兜兜住了一条大鱼拿上来。 书呆，抓到了。 笨啊你，那条是鲤鱼，我们丢的那条是鲫鱼。 赵普眨了眨眼，只好放了那条鲤鱼，继续用网兜去找鲫鱼。众人都忍笑，心说活该叫你俩作弊。邹良去问了一下包夫人怎么处理黄鳝和甲鱼之后就回来了。只见林业火眯着眼睛盯着那只甲鱼和一小缸黄鳝皱眉： 你干嘛？ 太丑了。 啊？ 这两种东西都长得太丑了。 林业火不满地指着那只甲鱼： 你看看它，竟然长了一只猪鼻子，它怎么对得起它名字里的那个鱼字嘛？应该叫甲猪。 说完，林业火又瞄着黄鳝： 啊，他俩长得还挺像的啊，是不是亲兄弟啊？一个有壳一个没壳的。 林业火话还没说完，就见邹良伸手拿起一条黄鳝，手起刀落，血花四溅。随后林业火拿着一张油纸挡在眼前，挡住四溅的血，然后邹良拿着刀极度血腥地切着那几条黄鳝还有甲鱼。萧良赶紧搂住小四子： 喂。 欧阳少征忍不住提醒邹良。邹良回头看他，边擦了擦脸上的血。众人无语，林业火拿着油纸挡着自己边纠结： 哼，还蛮可爱的嘛。 什么？ 一旁正洗菜的红九娘没听清楚。林业火赶紧摇头，心里却嘀咕： 暴力大野狼什么的最可爱了。 你斯文点嘛。 我已经很斯文了。 众人接着叹气，欧阳回头抱着胳膊，继续瞪着眼前的那一筐螃蟹，问小五： 你怎么看？ 啊，战爸爸和白爸爸什么时候把羊肉踢掉啊？我好想吃那根羊腿啊。 小五趴在地上打哈欠，一边包夫人提醒欧阳少蒸： 螃蟹要绑起来再蒸的，不然脚会掉。 绑在一起还是一只一只绑，死结还是活结？ 包夫人过来拿起一只螃蟹，教欧阳如何用棉绳绑住。欧阳突然问： 绑住了之后呢？ 上锅蒸啊，这个简单的。 欧阳愣了良久，歪头： 活的就上锅蒸，不用弄死？ 蒸熟了不就死了吗？ 众人再一次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欧阳边绑绳子边感慨： 我的天哪，煮个饭比打仗还凶残。螃蟹兄， 辛苦你们了。 好慢，我的羊腿呀！ 而此时，白夏和展天行则是在对着羊腿互相谦让之中。 白兄，不如你先。 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展兄，你先来。 哦，那第一刀，白兄觉得从哪里入手？ 白夏拖着下巴，看着那根羊腿。 这个嘛， 不如这样，我们总共25个人，按照每个人的食量切下一块来，剩下的给小五。 展兄好计谋啊。 白兄请。 还是展兄请？ 哎，白兄请。 展兄先请。 众人就看着展白两位爸爸你一言我一语，有说有笑，只可惜光说不做，标准的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小五在一旁干着急。那头天尊看着单子良久，问阴侯： 海三仙是什么东西啊？ 不知道。 那地三仙呢？ 不知道。 那炒三丝呢？ 土豆丝儿。 天尊耐着性子看原材料： 虾米、鱿鱼和海瓜子。 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天尊不以为然： 这就是传说中的海三仙？ 谁规定的？ 阴侯也觉得这三样不足以代表海产品。 第三仙是蚕豆、蒜苗和青椒。 天尊嗓音拔高了点，其余众人一起回头： 不是吧，这三样竟然有脸出来代表地上的美食？哼。 那三丝呢？ 包大人对这个称谓很感兴趣，跟三丝衙门似的，炒三丝、炸三丝、火滚三丝、油烫三丝之类的菜以后可以多尝试。 肉丝、九鸭和黄瓜丝。 竟然没有土豆丝？ 三丝里面没有土豆丝？ 其他人也围了过去，觉得简直不可理解。小四子坐在一个倒扣的小脸盆上搓着糯米团子。 小梁子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饭啊？我肚子好饿哦。 小四子一句话，众人议论的声音瞬间停了下来。此时每个人脑中都只有一个念头，作为一个大人怎么能让小四子挨饿。正这时，就见外头赵普跑了进来，一身冰渣子，身后跟着的是公孙。 抓到了！ 赵普激动地兜着一条大鲫鱼，众人歪头目测了一下，好像比跑掉的那条要大。公孙拿起铁刷就刷鱼鳞，展昭学了学样子，觉得也没什么难度，于是也跟着刷起了鱼鳞来。白玉堂在一旁看着展昭的举动，顺便去抽了一张灵液火拿过来挡血的油纸挡住自己。展昭刮完鱼鳞放水桶里洗了洗，拿上来放到案板上看白玉堂： 那到你了。 到我干嘛？ 展昭抬手做了个开膛破肚的动作，白玉堂嘴角微微的抽了抽。那头就见公孙已经切开鱼肚子，伸手进去把鱼肚子里的肠子挖了出来，还摘出几样。 小孙子，有鱼泡泡和鱼籽哦。 要吃鱼泡泡，不要鱼籽。 白玉堂看着公孙手里拖着的那一把肠子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五爷的人生陷入了最大的危机之中，他摇头，那意思绝对不。展昭对小四子努嘴： 小四子说饿了哟。 白玉堂犹豫，展昭将小刀递过去，白玉堂皱着眉接着刀拿在手里一会儿，突然又放下了。展昭正不解，忽然就见眼前寒光一闪，只见白玉堂抽刀出鞘，众人就看到眼前眼花缭乱，一阵闪烁，再看就见整条完整的黑鱼被分成了三部分，一部分一个完整的鱼头，第二部分整副骨架加上里头的内脏，第三部分两大片完整的粉色的鱼肉。白玉堂心疼地拿着上好的真丝帕子擦自己的刀，其他人愣了良久鼓掌。包夫人过来看了看，点头： 这个肉剔得干净，可以切片了。 白玉堂长出一口气走了回来，丝巾就被展昭拿走了。众人正纳闷展昭要丝巾干嘛，就见又一阵寒光一闪，时间巨阙刷刷刷地从砧板上扫过。等展昭到一旁擦刀的时候，白玉堂拿筷子夹起一片鱼肉来，对着日光晃了晃，薄得和纸片一样晶莹剔透。众人接着鼓掌，包夫人也赞叹： 好刀工。 展昭和白玉堂准备热水烫鱼肉，觉得雨后看见彩虹了，胜利在望，不过还剩下个鱼头需要熬汤。展昭将鱼头推给白玉堂，白玉堂看着鱼头： 干嘛？ 做汤啊。 哦。 白玉堂觉得不难，直接把鱼头扔水里煮吗？正想动手，一旁包夫人提醒： 鱼丝要摘下来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愣，双双抱着胳膊低着头看着鱼头。 鱼鳃是在哪个位置呀？把鱼的腮帮子扯下来吗？是所有厨艺都那么残忍吗？ 一旁赵普看着公孙正兴致勃勃地用一把小刀在鲫鱼背上划口子，忍不住开口： 以后刑讯逼供的时候，说不定可以让厨子去试一试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